在等候，莫让我痴痴地空等候。花下的叮咛，我从来没忘记过。花下的誓言，我们永远永远不分手。别说了，别说，别说你不再爱我。你的痛就是我的痛，你的微笑就是我俩的欢乐。别说了，别说，别说你要离开我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你比谁都爱着我。 在等你拥抱，让我遇见痛醉，还有几杯痛的余味。悲伤不会说话，眼泪蒸发，那又何妨？就让大雨冲刷记忆中的伤，让我了无牵挂，浪迹在天涯。神话却在发芽，开出了花。安静中煎熬，涅